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忘川彼岸篇第68章，深夜来客。 一群废物！ 随着一声粗鲁的斥喝，一只简陋的狗盆被高高踢飞，里面的残羹剩饭撒了一地。 老子让你们值夜班，结果你们倒好，在值班室里打麻将不说，还弄了条没断奶的小奶狗来养，半夜三更汪汪汪的，吵死了。 面对着眼前这名五大三粗的壮汉的斥责，值班室门口那四名保安唯唯诺诺地低着头，大气儿都不敢出。而他们身边那只圆滚滚的辣痢狗则奶声奶气地嚎了两声，只见那壮汉两眼一瞪，便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闭了嘴，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樊队长啊，虽然这狗看上去小小的，但其实还挺机灵的，前两天还赶跑了个贼，这看门正合适的。 保安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道。 好啊，那要不要让狗留下，你们滚好了啊。 壮汉冷笑了一声，睥睨地瞪着保安，众人便急不吭声了。 知不知道最近是什么情况？咱们老板收到了恐吓信了，要是有杀手混进咱老板的宅子怎么办？你们负责。 壮汉不满地怒喝道。 看看你们这副德行，留你们有什么用？你们被炒鱿鱼了，明天不用来了。 范队长，别啊，再给俺们一次机会吧。 四保安一听，脸色顿时吓白了，而此时却忽听一阵油嘴滑舌的劝慰从门口传了进来。 哎呀，范哥，消消气啊，消消气嘛。 壮汉愣了愣，忽然觉得手里好像被塞了件什么东西，低头一看，竟然是一包中华烟。抬头才发现自己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名相貌平平的年轻保安，正朝着他献媚地笑着。只听两声狗叫声，一见到那名年轻保安，先前还耷拉着脑袋的小奶狗便立即嚎了起来，但他很快便察觉到了壮汉恼怒的视线，于是只能弱弱的不出声了。 你是？ 壮汉望着眼前的陌生保安，眼中掠过了一丝疑惑，不过还没等他问什么，手上便又被塞了几张红色大钞。 哎呀，凡哥，咱们新来的不懂规矩，这年头啊，找个工作也不容易，您大人有大量，这次啊，就放俺们一马，咱保证今后吃香的喝辣的绝对少不了您。 年轻保安笑着，似乎完全没有理会那只龇牙咧嘴的小奶狗，而壮汉的脸色也在见到了那几张大钞后总算好转了许多。 哼，还是你小子懂规矩啊。 壮汉嘴角勾了勾，拍拍年轻保安的肩膀，顺手把钞票和烟揣进了兜里。 行了行了，这次就饶了你们，下次别再让我撞见你们偷懒了。 哎，是是是，一定一定。 四保安点头如捣蒜，在目送壮汉离去后，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哎呀，这次太背了， 差点掉饭碗。 其中一名保安似乎依然心有余悸。 话说咱们应聘这个叶家好像最近真挺邪门的，听说之前那批保安不知什么原因全都跑了，这才新招了咱们。 你不知道啊，这叶家上一任当家的前任子莫名其妙的暴毙了，这一任他儿子才主事没多久就收到了恐吓信，说是要取他狗命啊。 另一个保安神秘兮兮地说道， 哎，俺还听说啊，这叶家表面上做正当贸易，私底下其实做着黑市买卖的生意。据说上一任老板是因为经手了一个受诅咒的名器，才莫名其妙地被咒死了。这次他儿子摊上这事儿，搞不好也是诅咒的关系。 哎呦，难怪这里之前的保安都吓跑了。又一名保安抖了抖肩膀说道， 不过呀，俺听说的版本是这个新任的当家少爷太过风流，玩了黑帮的女人才被盯上的。 管他什么原因呢，这儿啊给钱多，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守门就是了。 第四名保安说着，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转头看向值班室四周。 哎，差点忘了，刚才给咱们解围的小兄弟呢？ 哎，刚才还在这里的人呢？ 众人如沐初醒，这才发现那名陌生的年轻保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人影。 这还没来得及谢谢那兄弟呢。说起来，他是你们的熟人吗？ 一位保安问起来。 不知道啊，还以为是你们的熟人呢。 不是啊，俺不认识他。 俺也不认识啊。新来的吗？ 众保安一脸茫然。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那只躲在一边的小狗正呲着牙对着值班室外，漆黑的眸子中映出的那道鬼魅身影一闪而过，悄然消失在了那道通往别院楼宇的长廊深处。 随着一声清脆的电子锁解码声，一道身着保安制服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这座宏伟幽暗的楼宇大厅之中。 这是一座装修的富丽堂皇的豪华大宅，但要进一步描述其豪华，就只能用充满浮夸的暴发户气息来形容了。只见整座大厅呈环形，直通上方的圆形穹顶，五层楼层长廊环抱着大厅叠叠而上，而最为显眼的便是五楼中庭那扇装饰得特别浮夸的金色拱门了。显然这间房间便是为了这栋楼宇的主人准备的，而门与长廊都被装修成了繁复的欧式巴洛克风格，但顶上那片五彩斑斓的巨大圆形穹顶却选用了拜占庭的样式。只是这穹顶上画的并非名画的复刻，却是一张张油画人像，似乎是这个家族历代的主事。年轻保安无声地笑了笑，视线丝毫没有在那些价值不菲的装饰物上停留，而是径直往上，聚焦在了穹顶上最显眼的那副戴着独眼眼罩的男子肖像之上。但很快， 他便收回视线，环顾着四周，顺手将那张从壮汉身上摸来的门禁卡收好，再次迈开了脚步。监控探头的灯光默默在黑暗之中闪烁着，但那名年轻保安却似乎对此视若无睹。只见其以一种熟练而迂回的路线，淡然自若地穿梭于大厅中的各处摆设之间，一步步向着大厅底部的楼梯移动着，而其每走的一步都完美地踏入了监控探头的死角，不露半点痕迹。银色的月光透过穹顶中心那块一米见方的圆形琉璃，洒入整座大厅之中，点点晶莹的流光宛如在黑夜中闪烁的夜明珠，而那年轻保安的魅影也在那光与影的交错中无声而动。仅仅片刻之后，男子便成功来到了通往二楼的木梯口，但正当他打算迈开脚步踏上楼梯之时，忽然像是察觉到了什么，身形猛地一顿，只见一丝不易察觉的红色微光在楼梯的台阶上一闪而过，在那银色月光的照耀下，一张密布的警报激光网在台阶上悄然显现，自楼梯而上，将各个楼层的地板尽数覆盖，纵然身手再好，也断然没有任何落脚之处。真是麻烦啊。面对着此番严密的安保态势，那名年轻保安似乎很是无奈，但他并没有任何撤退的打算。只见他慢慢转过身，对着空旷的大厅随即抬起胳膊，举手挥手之间，一条散发着金色微光的细长弯钩从他的手掌间骤然成型，连带着钩子后那有如细丝般的光索从他的掌心中源源不断地自动钻出，并迅速穿梭于整座大厅。而在光索出动的同时，年轻保安的身影也随之翩然而起，三两步便跃至大厅半空，然后就这么悬停在了大厅中央。月光照耀下的光索在年轻保安的脚下闪烁着蛛网般的微光，而那年轻保安就这么如履平地般的一步步迈向五楼中庭。但就在他即将到达五楼之时，他那张一成不变的平静脸庞却微微凝滞了一瞬，紧接着便已凸起，刷刷刷三声，三道犀利的刀光毫无征兆地冲破五楼中庭的金拱门，朝着年轻保安的面门直飞而来。年轻保安身形一跃，堪堪躲过那三道袭击，刀光划破了年轻保安的脸庞，随即转向他脚下的光索，伴随着啪啪两声刺耳的爆响，年轻保安的身形瞬间失去了平衡。然而年轻保安面对如此局面却不退反进，就在他即将从半空中栽下的那一刹那，一道光索再次从他的手心中窜出，一头扎进了天顶的圆形穹顶之内，而年轻保安也在空中立即调整了姿势，右手一扯，整个身体便沿着钩链直直飞向了穹顶。刺耳的警报顿时回响在了寂静的空间之中， 整齐的脚步声仿佛早有预谋一般，刹那间冲进了大厅之内。背靠着穹顶的年轻保安平静地俯视着下方全副武装的保镖，随后又将视线移向了那名从金拱门内缓缓走出的男子身影，嘴角轻轻一勾。 哟呵，原本以为搞定外面那只小奶狗就行了，没想到这里面竟然还趴了另一只看门狗啊。 年轻保安注视着门内走出的那名手持刀剑白发如雪的青年男子，嗤笑道： 等我把你的假面撕下来的时候，你就笑不出来了。 白发男子盯着年轻保安脸上那张被划破的人皮面具，言语冰冷： 你以为我们会什么都不做的等着人来行刺？ 行刺啊？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呢，一开始就对你家那纨绔子弟的性命没有半点兴趣。 年轻保安笑着伸手扬了扬夹在手指间的那枚晶莹小巧的长条形物品，而在见到那枚物品的那刻，白发男子脸色猛然一变，他连忙转头看向穹顶中那幅画着独眼男人的油画，却见那独眼男人的眼罩赫然破了一个洞，隐藏其中的那枚珍宝早已不翼而飞。 可恶，还回来！ 白发男子怒喝着，拔刀一跃而起，径直冲向穹顶上的年轻保安。而那年轻保安则不慌不忙地再次伸手一挥，随着其手心淡黄光芒闪过，又一道钩索瞬间击碎穹顶中央的琉璃，为其开辟了逃生的出口。而那白发男子也不甘示弱，立即紧随其后，追着年轻保镖窜出的身影站上了楼顶。乌云渐渐笼罩上了天际的皎月，隐约的雷鸣伴随着不祥的电光翻涌在浓密的云层之下，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悄然改变。你逃不了了。屋顶上，白发男子冷冷地注视着眼前的年轻人，伴随着远处直升机的轰鸣与下方围剿的队伍，天罗地网已然形成。 作为人类，你的身手算是出类拔萃，但也到此为止了。把东西交出来，或者就让我送你去阴曹地府。 白发男子说着开始步步逼近。 哼，干嘛那么小气啊？那么好的宝贝就被你们藏在壁画里，也太暴殄天物了，不如就借我用用呗。 年轻保安笑着，手指间那枚晶莹的物品开始发出丝丝绿色荧光，与天际的电闪雷鸣交相辉映。 至于阴曹地府，我正打算去那逛逛呢，就不劳您出手了。 只听轰隆一声，话语刚落，一道闪电忽然从乌云中轰然劈落，只见上方乌云笼罩的天际赫然被落雷撕开了道空间裂口，漆黑的裂缝中一双双血红的眼珠从里面慢慢睁开，仿佛从幽冥深处窥伺而来的恶鬼。 这是 白发男子大惊，而此时那年轻保安 却突然趁此时机从牢顶纵身一跃，说时迟那时快，一道如蛇舌般的细长爪子忽然从空间裂口中钻了出来，将那年轻保安瞬间缠住。 白发男子回过神，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年轻保安随着那些爪子飞向裂缝。电闪雷鸣间，他看到了一双金银色异瞳在年轻保安那长长刘海后闪烁着妖异的光芒。 拜拜了，后会无期。 雷鸣与电闪再次划破长空，刺眼的光芒过后，天空归于沉寂，而那名年轻保安的身影已和那道空间裂缝一起消失无踪。